是不是开始讲芒果佬啊？ 系啊，第二节啦。老实讲，啲观众一定，如果你又唔讲， 万众期待 就街灯噶啦吓，搞屋企张 sofa 噶啦 吓，真系又叫你出嚟又 系啦。嗱咁啊嗱，因为咧最近咧嗱，因为我哋礼拜一录节目嘅时候咧，个网友 PM 就冇讲到咩事，净系话咧芒果佬咧就收到阴司纸。老实讲啊，阴司纸你第一次收咩？你都收唔少啦。 佢信耶稣嘅，其实呢啲嘢百无禁忌噶嘛。 系啊，喂，信耶稣嘅人唔怕噶，仲有佢斗利是咧，过年咧佢唔派利是嘅。如果信耶稣嘅人唔应该派利是噶。 哦，系咩？ 系啊， 咁系咯。 喂，呢啲系封建，同埋呢啲系一个迷信宗教迷信嘢嚟噶嘛、嗯？喂，你基督教徒派咩利是啊？ 但佢又切烧猪嗰啲噶噃。 切烧猪，喂，咁佢即系佢可能世俗化啫，系嘛？连教徒都有世俗化啦，佢只系世俗化基督徒啫。有赌马，有拉头马，系嘛？有赌波，仲要赌外围。 你有啲唔公平啦。咁我哋圣公会主教都照样入马场啦、 啊。唔系，但你见 My Radio 系开埋一个教人赌马节目，叫马场乜乜 B 咁样嘅。 咁嗰咁嗰个唔系佢自己做主持 啊。我知咁佢容许。 但系我而家讲紧，我讲嗰样嘢就系圣公会主教都自己入马场啦。 咁佢马场就唔系赌马同拉头马嘅， 佢又冇拉头马。 食饭做运动啊，就系用佢嘅嗰啲叫做康体设施嘅啫。 或者可能食饭之前带领大家骑下肚咁样啦，系嘛？ 系啊， 等马场都有啲宗教气息。 系啊， 可能系啦。 拯救万千嘅 马迷， 马迷 系 呢个最重要。 哦，如果你话将嗱将宗教带马场嘅咧，报纸今日啱啱讲咗，嗰个叫白德文。嗱，咁白德文咧就系、是、一个澳洲骑师，咁啊系非常之出名嘅，一个殿堂级骑师嚟嘅。咁佢喺香港咧就因为犯咗天条，骑只多多彩啊，就拉马就俾人哋判罚啦。因为佢话咧感觉到喺转弯嘅时候咧，嗰只马右后蹄不良于行。佢一个骑师骑喺马背上面，可以感觉到一只马嘅右后蹄不良于行。咁所以就停止催测嗰只马。咁马会一见到梗系慌捻谋啦，你不捻你神仙嚟，知道马。 小说啦，人马如一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罚住佢停赛九个月。咁自此之后咧，白德文就唔可以嚟香港骑马，咁啊，梗系断咗个金饭碗啦。咁佢咧之后就痛改前非，觉得啊，我自己做嘅错事真系扑街啦，我唔系一个好人咁样。咁啊，信咗教，我唔记得天主定基督啦，仲做埋神父，做埋神父添，兼职神父啦。跟住喺澳门，唔系喺澳洲咧，就骑一只马叫做。神圣啊！ 哇， 就赢墨尔本杯， 咁啊咁犀利， 系啊！咁而家退休，而家五廿几岁啦，而家退休啦。因为当年白德文其实好出名嘅，喺香港嘅，即系讲紧九十年代咧，吓，因为嗰阵时做大魔主帅啊，好出名，系澳洲骑师嚟讲殿堂级噶啦，即系数一数二嘅 number one 嚟。咁而家做埋练马师添，吓咁将宗教带入呢个马场咧，绝对系白德文。 芒果佬 讲起芒果佬，佢只系将赌博带入宗教嘅， 但系好似冇将宗教带入呢、這个网台喎。 系、哦、啊，喂，佢网台悔人悔道系嘛？你支持嘅人又搞埋啲叫鸡节目， 仲容许埋陈允入嚟做， 仲带埋一个叫鸡嘅，系带埋条女去嗰个网台嗰度做热血时报啊！喂，嗰、那个系你联营机构嚟噶嘛？唔系入你数，入边个数啊？ 啊，系嗰、啊、次嗰个百无禁忌、啊， 百无禁忌系喎、啊，开创网台现场叫鸡版系嘛，喺你个台度差唔多含埋帮嗰几个主持系嘛， 唔系，佢嗰班系哟哟 咁咋， 哦咁咋，哦即系好似嗰啲古惑仔咁啊，我搞搞硬自己喺条女面前打飞机，佢、啊、搞搞硬自己原来系咪先，咁啊。你话呢个芒果佬系咪信教呢？梗系否定佢啦！你信教嘅，你系讲佢自己讲嘅。喺人民力量成立嗰阵时啊，2011年啊，佢自己节目讲嘅。我信耶稣之后戒咗赌马嘅。 而家又翻法咯，赌 系戒晒所有赌嘅，又你又买外围吓。 系啊，佢我听消息讲咧，佢其实系一直帮衬一个以德道嘅外围佬。 哦， 以德道当外围嘅。 哦。因为得到住喺嗰度啲人都有钱， 方便啊， 咁买起上嚟梗系大啲啦。即系老实讲啊，外围公司亦都系与时并进噶嘛，系咪？佢哋要令到顾客有宾至如归嘅感觉，系咪？ 直情去埋 屋企，佢哋翻咗屋企一样 够近啊。 所以咧，嗰啲人收数同埋去派菜都会上门噶。而家服务好好噶，嗰啲有时你赌得大啲嘅人，系咪？ 我自己喺度住就好难走数噶咯，仲要。 可能可能都系可能都系可能都系外围借钱俾佢住嗰个地方。 哦，咁我唔知啦，呢啲我哋冇乜 冇乜消息，冇乜消息， 我哋唔能够嚟边讲，因为我哋都系一个有诚信嘅网台， 冇错，系啦。 咁啊，我哋见到呢个芒果佬咧，即系佢哋从呢个勾搭嘅分裂咧，讲真啦，喂，2013年咬勾搭，唔系咬人嗰个叫做勾搭，都系同一只狗，系嘛？今次都系，但系咧，今次勾搭唔系自己咬咯，放老婆出嚟咬，狗乸咬得痛啲嘛，系嘛？放老婆出嚟，放只狗乸出嚟。 唔系呢个系进化咗啊！以前就要赤膊上阵， 系 依家咧就拱人出嚟搞掂啦， 出嚟搞自己匿埋。 吓、啊，进步咗， 因为嗰个佢师傅嘛，系嘛？即系出边啲人话系佢师傅咧，咁 佢自己承认嘅， 变咗咧 漫画都系咁样。 徒弟 师傅， 徒弟搞鸠师傅，呢啲叫欺师灭祖 嘅， 系嘛？ 喂，俾雷劈 嗰 位， 咩俾雷劈啊？如果系入咗帮会，即系芒果佬跟嗰个咧，要五雷诛灭，死在万冬之下嘛？系嘛？你有冇睇社会啊？ 有 啊，喂，呢啲叫欺师灭祖，系死在万刀之下嘅，当然死一万刀啦，好得惨啦，凌迟都系千七百刀啫嘛， 或者逐条头掹佢算啦，掹佢光头啦， 啊，逐条头发咁， 本身都剥光头，冇乜头发可以掹咯， 掹唔到，嗱，掹陈文德， 就嗰啲， 陈文可以侧边有两侧可以掹啊嘛， 系， 啊，勾搭就难啲，系咪先？嗱，咁从我哋见到咧。即系我而家好似我一个人讲晒咁样， 咁啊唔系， 咁你哋编辑， 大佬，咁你系啊我哋嘅主帅啊嘛，亦都系啊芒果 亲名啊，亲点名啊，亲身点名啊，唯一一个， 我哋呢个真系啊。小人物唔同你啊嘛，大名鼎鼎。 佢收到信，跟住嗰一晚系第一个开名。 你都冇咬，你都冇咬佢。 系咯， 阿陈文咬佢，黄杨达咬佢，佢第一个开名，开你名啊嘛，大佬，点解我都唔明 白。我话俾你知， 系咪你自私啦？佢两个光头佬。 唔系，我话俾你知点解？因为咧。芒果佬系一生一世都系会喺我通呢菜嘅阴影底下，点解啊？因为 信自己都搞唔掂， 系我将个名赐俾佢嘅。你一日系芒果佬，你一世都系芒果佬，系咪？第日喺墓碑度写啊，黄毓民括弧芒果佬。 佢嘅祭品一定有芒果。 卒于几多年？功历几多年？几多月？几多日？ 2017年5月20号啦，差唔多啦，够钟啦。 冇咁快，冇咁快。痛于唔系卒于系嘛？即系咧生于1949年，系嘛？佢系51年出世，51年10月1号，今年66。吓咁啊！痛于2000几多年唔知啦吓，因为睇佢好长命嘅，100零200岁到啦， 系啊， 啲人真系好捻长命嘅， 百病缠身 啊！即系咧嗱，我哋其实唔系话针对一个芒果佬，系佢嘅行为。 嗯， 即系老实讲啊，你见到一个人嗰、那个良心账簿可以严重倾斜到咁样咧，喂，系佢第一个，而家勾搭跟你啫嘛。而家陈文都系学你嘅啫，而家下低咬鸠你热血时报嗰啲热狗仔，其实系学你嘅啫，嗰本良心账簿系咪？ 同埋陈文，同埋陈文带出嚟嗰啲人咯， 系啊， 带陈文出嚟噶嘛，咁一会陈文咬翻你咯， 系啊，啱啱 弟子嘛， 你俾钱人哋系应份噶嘛，系咪？喂，啲人串得你啱嘅喎，冇钱又咪得学人做狗主啦，养狗唔使钱啊，狗粮唔使屎买啊，吓下下食保罗啊，人哋食下噶嘛。是不是 一撚樣屌你老尾老少一物斷水斷糧即刻話屌你普羅嗰個會址點點點點點你爭我錢唔使俾呀 係呀 係話一樣咋嘛 係囉 即係學到百分百 因為冇一樣為人哋學你咋嘛其實 喂 你覺得 名師高徒 你應該老懷安慰呢青出於藍而家啲人同你一樣咁無恥同你當年一樣咁無恥 可能無恥過佢添、 啊、 可能無恥過佢添 咁應份㗎嘛要 道行高啲道行高啲 因為兩個聯手咗呢、這個呢、這个黄杨达同呢个 陈文， 佢哋两个暗地里联手，你觉唔觉啊？ 都似噶，其实 连咗手噶啦， 都睇落去系似啊， 直情系连咗手噶啦，系咪先？因为咧，佢谂住呢个芒果佬系瓜分嘅政治遗产啊嘛，点、知个老人家太长命。啊！而家66都未去，系咪先？咁、人哋等得喂，等得太辛苦，梗系想做嘢啦嘛！即系喂，你林彪一样，等极你老母、你个老婆都唔鸠死，屌你！我病，我身体仲差捻过你，我一定死先过你嘅。爽章写得都冇鸠用嘅，你明唔明？ 所以陈文咧有一个 post 咧，佢忍唔住咧，自己话咩？ 咩叫咩嗰啲退下来啊？咩钱留俾我？ 钱留俾我系啦， 系啦，权力嘅俾埋我啊！啲咁样嘅忍住，咁可能你睇陈文咧，可能睇个样咧，会好似同芒果佬差唔多。 但系实际后生好多， 差十年嘅喎，都差 唔多。但陈文好似老过佢咁样， 佢都好似 因为冇头发啊嘛。 我所以话咧，因为香港地其实真系好注重个仪容。 嗯， 你见咧近呢二十年。任何無線啊嗰啲捧出嚟嗰啲新人，你有樣你雅嘅都可以捧你做歌星，係咪？你有樣得㗎啦。所以咧個儀容咧係代表一切，加上而家係網絡世界，睇你個樣先，係咪？你 Facebook， 所以咁多嗰啲靚女扮靚女入嚟 at 係咪？入嚟 at 你啊，個個都收到一百幾廿個啲 request 啦，係咪先？冚撚扮都係假人嚟， 全部男人嚟， 九成九個都係陳雲咁上下嘅款嘅，係咪冇頭髮嘅？係咪？所以咧嗰、那個儀容係好緊要。冇办法，人哋系香，即系一定睇咗你嘅样先。你话人哋第一眼望到你，佢唔会知道你才高八斗，哇！呢条捻样识得调转悖论语嘅喎，边能觉得你啊？ 识噶啦， 系咪？你用英文同人哋辩论，边能我知啊？ 所以嗰啲咩嗰啲咩陈文佢就系来来去都系嗰班人去喺度惹佢啊嘛，讲嚟讲哎呀城邦点样自治性啊，点样 网上自治咯？佢哋而家网上自治。 喂，佢哋嗰个系老实讲，陈文嗰张图智商系30咁上下噶咋？ 系啊， 唔会太高噶。所以你听佢讲嘢呢啲嘢，你都我你可以俾 like 嘅喂，你真系揿落去嗰阵时，你唔怕个天打个雷到嚟劈鸠死你？ 唔系，黄天击杀 佢好成功嘅陈文。陈文我讲好多次，佢就系咧先扮癫。然之后有啲傻嘅跟佢啊嘛，因为佢系成班傻噶嘛。 唔系啊，佢因呢个问题咧个问题啦，因为咧叫做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揾一班傻嘅啱啊，我好撑你啊，诶支持啊，诶 OK， 哇塞！我话先咗$500俾你啦，国师。哎呀，我今个月都系得$1,000用咋，我已经将$500我 set 咗俾你啦，咁你收唔到噶？一撚樣啫嘛，全拎保都係嗰啲人，咁咪冇錢咯。 係啊， 係咪喂？芒果佬而家 cut 你財政，同當年老蕭丑呢個唔撚用佢一模一樣噶，係咪？你普羅喂，人哋俾錢出嚟多嘛，你夾得少錢啊嘛，係咪先？ 跟住阿芒， 通我一世要俾你用啊？ 跟住阿芒果去踢咗阿陳雲走之後咧，跟住啲人即刻揭出嚟，哇！唔使驚啊！国师仲喺嗰个热血时报，原来有个户口可以放金俾佢噶。跟住后屘啲人话：国师，我支持你。跟住我睇，我睇啲人捐几多钱咧？两嚿，惨咯！堂堂一个国师，两嚿水， 两斤嘢， 未止，仲要热血时报抽翻三成佣。 啊，系啊！ 哎呀，真系 白四 ， 但系咁最近 上海街， 唔系，但系咁最近咧， 剪头发都唔得喺上海街， 但系唔系。对唔住，你剪头发咯，你谂住其他嘢嘅咩？ 唔系，但系对唔住啊！呢排咧，佢啲货金嘅金额咧系大幅度缩紧水嘅。 系， 梗系啦。 佢哋呢200系差唔多嘅咯。 喂，200系多高消费嚟噶啦。喂，嗰啲人真系喂$200使4日噶啦。 可能佢都系Facebook俾$200佢啫。 唔知啊，佢哋嗰啲节目下面有一条巴咧，收住嗰啲货金啊嘛，系欢乐满都嘛咁系。 但你记住，欢乐满都话筹款好多钱都收唔到嘅噃。 哦，系啊。嗰啲好多系督数噶嘛， 嗰啲认数嗰啲 出嚟 到噶 啦嘛，嗱有啲真系收到嘅，乜乜乜小朋友捐$20嗰啲实收到噶。 但系啲督出嚟收唔到噶嘛， 系啊，你多咪收唔到。 但系咧，以我哋呢个芒向嘅編辑咧，我哋睇到嘅资料原来咧，喂，佢哋普罗嗰边咧，如果佢哋出嗰啲货金俾佢哋咧，其实得张支票啫，得一个银码，佢唔会写俾你睇条数系几多翻嚟。 即系点样得翻嚟？有几多人捐俾你？ 系啦， 即系一条数俾你。 即系一个数，可能今日可能如果陈文佢个数突然间暴跌咗咧，会唔会就刺激到所以系咁样咧？ 唔出奇，因为咧，老实讲啦，呢啲嘢真系讲个信字， 系啊， 即系当然啦，芒果佬嘅诚信啊，梗系有如雷曼啦， 系啦， 有如普斯特啦，系咪？你点会信得过去噶？ 如果你当大家个关系出现裂痕嘅时候咧，如果当你又见到张票嗰个银码突然间锐减嘅时候咧，哇， $201就扑街 啦！但系咁， 你就估我个马草嚟啊！ 但系咁，佢好有可能咧，全面喺度缩紧水嘅啫，唔系话特登玩佢 嘅，其实唔系。芒果佬佢有一班死忠嘅，其实据我哋嘅了解咧，就系佢每月最少都会收到大概$120,000嘅货金，即系芒果佬系呢个系常费嚟嘅，基本上即系芒果嗰啲信徒嘅外国特别多啦 ，PayPal 咁样，咁啊常费有$120,000。 所以我哋咧就要靠你哋芒向编辑部咧喺海外宣扬，就令到少啲人受骗。 系， 因为呢班真系长期受骗嘅呢班人。第二咧，佢哋如果嗰个美梦一爆破，或者嗰个泡沫一爆破咧，佢哋知道真相之后咧，可能佢哋喺海外自杀嘅。所以我哋希望救人一命胜造七 级。但系老实讲，好难嘅呢，好难嘅呢样嘢。任何喺海外嘅人咧，睇翻嚟嘅嘢咧，因为隔咗个距离，系觉得好美好嘅。 系系。 所以点解嗱？呢个世界 由海外嘅人讲翻俾海外嘅人听。 嗱，所以点解呢个世界爱国永远系华侨嘅？ 系。 因为佢离远咗睇啊嘛， 咁佢冇受城管嗰一棍啊嘛， 咪就 系 咯， 佢咪爱嗰个国家咯。 所以咧就最有除咗少少分别啦，就以前就升啲拜满地红旗，依家系五星旗咁解啫嘛，都系一样嘅。所以一离远咗睇咧，系同我哋嘅睇法系唔同嘅。 哦，咁冇办法啦，咁我哋都系救得一个得一个啦，系咪？ 即系据我嘅分析咧，就有少少唔同，就系好可能咧，就系因为移民咧，香港人移民咧，好多都系九十年代。佢哋移咗民嘅人嘅記憶咧，就好多都停留咗喺九十年代。譬如大班就一定係好人，鬱敏咧就一定係正義， 唔 係 意思。 係啊，即係其 有啲人可能仲以為大班商台做緊。 係啊，可能就事實上都係咁樣。 有啲可能唔知，原來芒果已經係冇做議員都唔定喎，真係、啊、 都有可能，因為其實佢哋嗰啲死忠咧係好多。 上兩個月啲人仲誒鬱敏，點解你冇去立法會開會呢排？仲有人問佢嘅。我见到有个咁嘅，即系嗰啲海外嗰啲人 嘅。其实系因为喺海外嘅人咧，佢哋好多嘢都系想当然，即系佢哋唔系好似我哋编辑部嗰啲人咁样，个个都尝试去了解香港究竟发生乜嘢事。 我哋年轻啊嘛，佢哋 系有比较老一班嗰啲人，譬如六七十岁嗰啲人，佢哋觉得郁文就系、是，郁文啊，佢讲咩都系啱噶啦，乜都系啱噶啦。你哋讲话郁文唔好啊，你哋全部都系鬼咯。 系啊， 嗯， 啱，一定会有啲人。 所以是难救的。 其实不是只是他们的香港都是这样的香港。 好像试过网聚又好或者做什么时我坐过围台呢有些旺角是做生意的有些有铺收做。王毓民讲什么他都说即是同台讲即是什么都啱，没不啱，我觉得这么奇怪的。 是啊不要说外国香港都是这样的。 是啊有楼收做。帶晒家爺仔乸兄弟姊妹全部成圍台，我嗰個坐個圍台喺倫敦，早兩三年坐喺度真係嘅，全部都淨係講啊點好點好點好點好。 佢哋比較偏聽咯，可能 唔係佢哋冇接觸佢人，冇接觸上網，亦都唔睇好多嘢，淨係覺得你宣傳以前宣傳開嘅嘢就一路都跟住， 佢冇嗰個感受啊， 係冇感受， 佢冇個感受，冇個 佢一年先接觸兩三次。咁以後喂，咪捐錢俾你當係贖罪券啦，我唔出嚟嘅啦，還定咁我捐啲錢俾你，長年都係咁樣，係嘛？冇分別。 所以到而家海外貨金係一個好大嘅財政來源， 所以佢不停要去咯。 係啦，佢不停去美加嗰啲地方咧。 其實美加嘅人係最有錢，即係美加同澳紐比，美加嘅人咧就係鬆手好多，澳紐嗰啲就好撚孤寒。 因為佢美加嗰啲嗰陣時唔係 辛苦啲去澳紐， 係佢哋本身以前九 本身可能已經窮啲， 揾到錢走咗過去， 係揾到錢嗰班嚟嘅，就係美加係首選美加 啊，係啊，首選美加。 當時有錢都唔會去澳洲噶嘛， 係冇錯，係 啊。嗰陣時澳洲失業率高。你咪去温哥华，华人多咁，流落晒喺度。 跟住喺度买楼，啲楼又升。正因为当年你，不过嗰段时间唔升，后期升啫。 系，都系。 你买多啲咁样，咪升多啲咯。系，系咪？就但系当年九十年代咧，尤其是九十年代移咗民嘅人咧，到九七年翻嚟香港嗰啲最惨嘅。因为咧香港楼升咗好多倍，但系咧澳楼嗰啲咧，咪美加啲楼就唔升。 系啊，冇错。 系啦，咁嗰啲人身家缩得好紧要，翻到嚟以前系大豪客嚟嘅，翻到嚟哇缩得咁紧要。我以前卖嗰啲卖五六个跑马地摊位，哇仆街，而家卖得翻一个咋？嗰时真系变晒嘅唔同嘅。 回流嗰啲人好惨嘅，因为其实左一巴右一巴。 系啦， 即系佢哋坐移民监嘅时候已经搵烧好多钱噶啦。 系啦， 咁佢间楼又唔升，咁样翻嚟嘅时候， 翻嚟啲楼香港又大升。 系咯， 咁如果佢翻嚟香港仲惨，卖鸠埋加拿大嗰啲楼，咁嗰边啲楼就要升啦，咁佢又卖鸠埋。 系啊，所以系 输两边， 输两边系好惨，其实好惨。 系啊， 即系好多艺人都系咯，好多艺人都系，肥肥啊嗰啲嗰阵时都系咁样。 系啊，岳华嗰啲咧， 系咯， 即系你香港黄金搵钱黄金时间，全部都 消失咗， 过咗去嗰边。 系啊， 系啊。 共产党做好事啦，如果唔系 八九民民就唔会有呢啲事。 唔系咁呢个都其中一个财富转移啦，咁你转移到另一批人身上咯。其实不断咁嘅每逢发生事，一定有啲人政治判断或者佢作所作出嘅决定系啱，即系都有人决定系错。 即系好似六七暴动咁，嗰啲走咗留得落嚟嗰啲咪搵 大钱。咁有啲发展商，喂，你黄德辉、李嘉诚嗰啲咪大量去买地皮咯？人哋有远见嘅，觉得香港死唔去嘅系嘛？咁啊，你见到有啲人一系好唔好彩噶啦，你见到好似话嗰个叫做陈松青。如果不是因为有中英谈判他过到个关他有钱我们嘉诚过不到个关没办法转一粒九穿一是吧就是转个关本来他有钱我们嘉诚的当年他那个当年他那个 佳玲 是大过和王的大过长即是大过长江 是真的 是啊 这个鸡棚打得七七八八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浪冚埋 一个浪冚埋走不甩 就冇咗啦 是啊他就那时因为我是在九龙湾在佳玲的士他们的总部呢有个停车场一晚的士摆晒到跟有车长有食我那时在那里搞茶水部日日啲人上嚟他走上嚟喝茶见到他好搵钱 即是的士全部是 Benz 嚟嘅，好似当 系啊，当时系 Benz 嚟嘅，全部都 系大量人。咁其中咧有个车长咧犀利啦，我第一次我叫明哥，个由头壳顶啊，嗰条刀疤一路劈到嚟落嚟呢边，右边下巴成身咧， 即系 断咗身，都系刀疤啲肉咧劈咗落咧，你萎缩咗呢度啦，得得，好犀利，行出嚟， 哇！ 有两个人系咁。 够杀气， 即系喺佢隔篱啊，两个人系咁。我净系记得个有个泰来，一个叫明哥坚，好犀利。咁我都话啦，呢个世界上好多嘢真系估唔到，即系我哋咧唯一估到嘅嘢，知道芒果佬选唔到，亦都估到芒果佬再分裂， 唔系，亦都估到陈文一定输，亦都估到勾大一定输。其实呢三个我哋估到佢必输， 冇错。 其实四个嘅， 郑锦满都 知道输勾硬嘅，反而新界东、新界西咧。因为嗰边咧好多，因为佢冇乜本土派嘅，知道佢嗰席咧，老实讲都冇计嘅，系跌咗落佢度。但系咧，其他四个知道输够，好明显就系咧，你哋本身嗰、那个点讲有，你哋中意鬼打鬼，又抹到咁散，系嘛？一定唔够分唔匀噶嘛？仲有个个抢你嘅市场，你嗰度九龙西都三个自称本土派啦，计埋毛孟静四个添，但系毛孟静啲票就唔会喐嘅。你变咗你一个游伟晶，一个刘小丽，加埋你芒果佬自称本土派，三个人边度够分啊？系咪先？所以冇办法嘅，呢副票一捞匀咗，你咪分最少嗰个咯，系咪？咁啊，交大又系九龙西，即系九龙东，一早就知道冇可能选得赢嘅。 系你知一睇已经知道俾人抹咗一半 了，抹咗噶啦，仲有个陈，仲有嗰个叫 陈泽涛， 陈泽涛攞你万二票，因为佢加埋嗰票真系够赢噶。 嗯， 啊，不过就冇咗飞机师咁解嘅啫，佢嗰赢咗嘅话。咁、啊、所以呢你哋我即係反而最令人诧异就係四眼仔郑锦满。佢攞到要25,000票喺港岛区。係咪咁老实讲嗰啲 2% 即係老实讲。 冇一点够三 去啦。 係呀即係跳楼自杀嘅资格都冇。你应该呢去堆填区係咪翁落去。2,000,000,000接连之后咧，就变成石油咁样咧，就 少少价值。 呢个地球咧，就做翻少少价值。 其实郑锦满佢好得意嘅嗰个 case， 佢就即系其实佢以前咧就喺澳洲读书啦。 系 咁， 假结婚啊，假结婚。 其实应该系假结婚嘅，我哋估佢，即系我哋即系我哋查到嘅消息就系佢嗰阵时就系有条女喺嗰边又结咗婚，跟住佢又冇入到籍，好奇怪咁样，跟住就翻嚟香港。 系， 但系其实系冇人，即系我去嗰边问过啲人咧，就系、是、其实。冇人知道呢个人系乜嘢人嚟嘅， 系喺度读书都冇人知道， 喺读书都冇人知道咩人，但系同埋知道佢成日都喺啲唐人区嗰度蒲嘅，就唔系喺啲鬼佬区嗰度蒲嘅。 佢讲到自己系半工读嗰啲咁样噶嘛， 其实我谂佢打黑工啦，唔系即系 因为打工 系啦，应该就唔会可以俾佢可以做咁长时间，因为佢讲到佢由朝到晚都要做嘢噶嘛， 冇可能啦。 其实根本上冇， 同埋佢又包到件事好似自己好靓咁啦，觉得 over 咗啦。佢话自己咩觉得香港真系好需要我啦，同佢老婆离开都要揀一个人翻嚟。 唔系啊，呢个都未算啊。佢系话自己，佢系 就話自己喺度睇到個片段就撲翻嚟啊嘛。係 啊， 但實際上 催淚彈都喺度噶啦， 神早就喺度。 催淚彈都已經俾人影到係佢喺度噶啦。哇！所以佢咧鳩噏嘅絕對係。 其實佢唔知佢喺邊度嚟嘅，邊度爆出嚟？唔知邊度爆出嚟。 係啊， 要啊，求人得人啦。 啊，不過已經入咗去裡面，睇下會唔會遇到啲真愛啦。因為你都知道啦，係咪？呢個世界好難講啊嘛。 加啲簡易就有真愛噶啦。 入到去可能先至發現佢究竟想要嘅係乜嘢咧？係咪？未試過唔代表唔係噶嘛，係咪先？ 唔知啫，未知道。 係啦，所以咧，人咧應該係不斷去探索唔同嘅嘢嚇，咁可能增加自己嘅知識咧，開闊自己嘅眼界啦，係咪？包括視眼啦，係咪？咁啊，咁我哋要即係轉翻嚟呢個話題咧，老實講。佢以其實芒果佬嗰班人咧，我節目其實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嘅，由社民連嘅出現，跟住到人民力量，到後屘分裂變咗熱狗，跟住再熱狗再進化成本土派，從來都係最無恥、最黐線、最弱智，同埋良心帳簿最傾斜嗰班人，全部低曬芒果佬依班人度，同埋葉普成依班人，佢哋基本上咧覺得咧，你啊～如果你请我食咗30年嘅早餐，突然间有一日你唔请啊，冚家产啊你！你根本就唔系人，点解请30年早餐今日突然间停？吓、啊，你知唔知？你有冇过我感受啊？佢啊可以写10万字嚟声讨你，话你点样唔啱？佢哋就系呢啲咁嘅人嚟嘅。你觉得老实讲啊，喂，俾捻咗你黄杨达30000蚊，佢俾捻3年几？点解唔俾啊？冇你又咪捻俾啦嘛！死穷閪，系咪啊？自己系住易得道，连30000蚊都俾唔起，咁搞捻错啊？佢哋真系咁谂噶，呢个系佢哋理所当然嘅，觉得俾开就要俾噶啦嘛。当年佢搞老师咪一捻样系嘛？个地方借俾你，点解唔继续俾佢用落去啊？系嘛？你扑街啦！你出300几万点啊？梗系你扑街啦，你唔啱啦。喂，佢哋嘅逻辑系同一个嚟嘅，冇变到嘅，到而家都系。 系啊，人民力量咪一样。 系啊，喂，啲人今日有人讲得啱啊，人民力量系冇能力嘅热狗嚟嘅啫嘛，系冇行动力嘅热狗咯，同一班人嚟嘅，冇分别噶。佢哋都系良心账簿严重倾斜嘅。哦，你以前支持我，而家唔支持你系鬼。 你睇1.93咪知啦。 哇！嗰個其實 嗰個另一樣， 嗰個就變嗰陣，因為變態咧。 其實好難講啊，因為 到傻咗。 因為鄭錦滿佢得票真係其實係比想象之中高好多。 22000几。 係22000几啊！二富路定五富路？五富路啊！ 五富路 係咯。咁啊，佢其實即係。都要俾翻個 credit 啲熱狗，就係其實佢哋勤力過其他人好多。 喂，講真啦，你喺港島區熱狗真係成日出現嘅，佢係勤力到咧，嗱落雨佢都去派傳單。你話佢做戲都好啦，喂，香港人就係指意你選舉前2个月做下戲啫嘛，你都唔撚做，你都覺得香港人應份俾個位你嘅。边呢啲人老实讲啊，真系冇够用啊！系等我堆填佢打开自己跳落去，屙埋佢3000万年之后咧，就变成石油。 所以嗰阵时候睇到见到陈文咧，啲票咧都有过万咧， 2万都系20000零。 系啊，我就觉得哇，佢都过咗万癫嘅，你有啲傻嘅，你都可以 有。唔系傻嘅人都一定有咁傻。 你唔系咁样， 系点？ 系整体 叶普成 有105000几票， 系105000票， 105000几票系好坚啊！你其他嗰啲社民連加人民力量嗰啲所謂自決派加埋都未必有，不過只不過分唔勻咁解。 係啊，分唔勻啦。嗱，咁埋自決派有一個80000几票啦，朱票王係咪？一個票王80000几啦。 同埋熱狗真係有魄力嘅，即係你譬如睇下黃洋達，佢係即係好有魄力咁做壞事嘅。 係啊，冇錯啊，就係你 呢個係，即係佢去做假好嘅煽動群眾好，做所作所為咧，係一個用心機去做壞人嘅人。即系佢系俾心机佢， 即系佢认真做嘅。 系啦，真系好认真做嘅。即系有啲人好 hea 做，即系老实讲啊，你见有啲人有啲一世都输嘅1.93，唉，老实讲，其实老少害咗佢。即系头先我哋都讲啦，你将佢捧到咁捻高，佢身边嘅人嗰啲叫做所谓支持者，又当佢神咁拜。喂，一出到去，哇，连保证金都攞唔翻，连我帮佢落嘅咒紧箍咒2% 都唔到，咁你知道咧？喂，人哋市场唔 buy 你，你活喺自己世界冇用啊！你讲紧到佢识得唱意大利歌剧又点啫？边捻个识得？边捻个理你啫？系咪先？我唱意大利歌剧赢，咁巴伐洛提你做港督啦，你做特首啦，系嘛？ 应该好似黄杨达咁样噶嘛，做戏都要做全套啊！ 你哋试下搞英文， 系啊，跟住死捻过， 系咯， 我同你死捻过， 死捻过， 放佢冇玩嘢啦， 所以佢冇搞英文啊， 系啊， 佢仲专司仲同人出声， 佢叫你哋唔好搞，等我搞啊， 系啊， 唔系佢有远见， 等我点人去搞， 系啊， 其实好佬怕烂佬，烂佬怕泼妇啫，陈秀慧俾摆明系一个泼妇嚟噶啦， 系都系， 即系佢汪国佬又摆明系一个烂佬， 呢个系一个学佛嘅泼妇， 系。 佢好难得嘅， 佢嗰啲佛乜撚嘢啊？佢都觉得话学佛呢个世界咧，老实讲咧就冇啲人憎，亦都冇嗰啲叫做魔教噶啦。 咁唔紧要，咁你知道 佢系嗰啲叫咩啊？能人子啊， 系冇错。 你见得陈云 佛妖啊嘛？嗰啲佛妖英文嚟嘅佛妖啊嘛。 陈云咁喺唔知咩五嗰啲佛带去浴佛啊，啲成日又金翅鸟嘅，唔知乜嘢。 哇！佢真系浴佛啦，冇浴个浴啊！佢真系浴佛啦，唔系讲笑啊！哇！你啲咪手真系淋过嗰个佛像，嗰啲佛像一定成魔，唔系讲笑， 系嘛？一定系情欲个肉啊！之前阿陈文好中意话中意叫鸡啊嘛， 系啊，佢揿钟仔噶嘛，中意去。 佢可能肉嗰个系欢喜佛，都系佛啦，系嘛？ 都系佛，都系佛啦，都系 佛，系佛啦，系咪先？ 肉 喂，又呢节时间又完啦，喂，咁我哋系咪要做多节啦？谂住两节完，其实两节完唔到，一讲起佢哋即系啲话题，点可能停到啊？ 顺便使唔使再讲下啲？ 加多节啦， 经济啊嘛， 加多节啦，系啊，加多节讲少少， 都未讲你汪向报的由来， 讲咗啦，头先讲咗啦， 啊，几年几月几日，你哋编辑会有几日？ 我真系唔记得嘅， 我都唔记得， 点记得嘅？ 一四年啦，一四年啦， 一四年啦，嗱，咁啊，今次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 好。